不知道。 六十胜， 关注微信公众号"微蓝北京"，大写的"微"，蓝天的"蓝"，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、环保妙招，还有趣味的"微蓝北京"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他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终于，高考结束，他考得很好，告诉父母自己应该可以上那所从小就想进的大学。父母欣喜若狂，他则关上门，黯然神伤。考试结束，他空闲了，没有了学习的理由，他开始无法抑制对他的思念。他终于忍不住把深锁在柜子里的盒子拿了出来，看着久违的古镜，轻轻摩挲。 这次，一定要告诉他。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他，我喜欢你。 房间里安静而寂寞，他就这么呆呆地坐着，一直等到晚上十点。他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只有一声清晰的破碎声。他手中的古镜毫无预警地出现了一道裂痕，然后他看到了镜子的那边覆盖着一条绸布，绸布上写着遒劲有力的几个字。 阿瑶，下辈子我们一定要相见。 他已泣不成声。何一瑶站在柜台前，把盒子打开，里面的古镜镜面有了一道裂痕。今天是大学开学的日子，也是正好租下这枚古镜一年的日子。 老板，这古镜多少钱？我买下来。 年轻的古董店老板低头看着有了裂痕的古镜，脸上并没有多少意外的神色。 不用，你的租金正好是他的价钱。 是吗？ 何一瑶根本不信，这古镜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，就算老板报出一个天文数字，他都会想办法赊账偿还。老板把盒子盖上，推还给他，微笑着说， 现在他是你的了。 何以瑶垂下眼帘，小心翼翼地拿起盒子。这是他最宝贵的东西。 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东西是和这个古镜一起的，等我找找。 老板走入后面的房间， 一阵翻找后，拿着一块泛黄破旧的绸布，慢悠悠地走出来。何一瑶如遭雷击，颤抖着接过这块绸布，手微微抖动着展开绸布，上面写着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： 阿瑶，下辈子我们一定要相见。 捧着古镜盒子，握着这块绸布，他不知道怎么走出雅舍的，只知道回过神时就已经被父母送到了大学校园。新生接待处一片人声鼎沸，而他觉得自己就像站在另一个空间。茫然间，他被人撞了一下，摔倒在地。他拼命地搂着古镜，但绸布却飘落在地上。一只手替他捡起绸布，那是双骨节分明的手。他的心忽然揪得死紧，连站起的力量都没有。抬起头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容。这次没有隔着古镜，没有隔着遥远的两千年，没有战马嘶鸣，金戈交击，尘土飞扬，他的脸清晰而真实。不同的是，他没有穿着那不离身的铠甲，只有简单的白 T 恤，蓝色牛仔裤。泪水悄然滑落，那人走到他面前，展开了绸布，像是无意间看到念着上面的字，又像是早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一样，用力说道： 阿瑶，下辈子我们一定要相见。 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，但是他们都在等待。2010年5月7日，星期五，大到暴雨。苏婉诺把书包抱在怀里，坐在广场的台阶上，一点都不在乎自己浑身已经被雨水淋湿了。行人打着伞匆匆走过，偶尔有人向他投以奇怪的目光，他也并不在意，只是呆呆地看着雨点打在光滑的青砖上面，溅起一个个皇冠形的水花。雨打在他身上，又冷又疼，他却一点都没有要躲雨的意思。冰冷的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过脸颊，混合脸上的泪再流进脖子里。苏婉洛正茫然地看着水花一个个溅起又消失，突然有人为他撑起一把伞，遮住了下落的雨。 已经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 一个温柔好听的男生如此说道。他抬起头，一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男人，左手拎着环保袋，右手举着一把黑色的大伞，关心地看着自己。这个男人很年轻，大概只有20出头，五官清俊，像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，却穿着一件令人移不开眼睛的唐装，深如暗夜的黑色缎子，对襟上的几颗盘扣深红如血，右手的袖筒绣着一条暗红色的龙，龙身蜿蜒，顺着袖子盘旋而上，龙口正对着领口，乍看如同活物一般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咬断他的脖子。这诡异而又栩栩如生的绣品，让人感觉到他有种说不出来的神秘气质。苏婉洛很想说不用他多管闲事， 但开口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，沮丧道： 我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 哦，真是可怜。 年轻的男人惋惜地叹道。苏婉洛扁了扁嘴，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他把同桌借给自己的雨伞弄丢了。放学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，同桌见他为难，好心地递过一把雨伞。他呆了一下，正要满心欢喜地追出去想要道谢，却看到他和另一个女生共用一把雨伞，有说有笑地走出校园。他的世界仿佛在那一刻崩塌了，于是干脆连伞也不打，一路走回家。半路上突然发现他借给他的伞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丢了。其实雨伞丢了还是小事，最让他伤心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已经丢了。年轻的男人并没有立刻就走，反而沉吟了一会儿问道： 你是不是很想找回他？ 苏婉洛使劲地点了点头。 那要不要到我店里坐坐？ 年轻的男人轻声建议。苏婉洛一愣，再次抬起了头。男人此刻笑起来时，他背后浓重的乌云深处透射出一缕阳光，一下子扫出了天空中凝重已久的阴霾，让人不自觉的连心情都变得好转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像是被催眠了一样，苏婉洛轻轻地点了点头。雨点渐渐变小，淅淅沥沥地打在伞上，清脆好听。苏婉洛却在这时后悔起来： 我怎么就突然鬼迷心窍，答应和一个陌生人走了？不行，又赶紧编个理由溜掉。 这时那年轻的男人柔声说： 到了。 苏婉洛抬头一看，这是间店面狭小的铺子，布置非常古朴，门窗都是精巧的古典样式，夹杂在两家现代的快餐店之间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门楣上的牌匾上写着两个漂亮的小篆书，依稀可以辨出雅舍二字。苏婉洛满腹疑问： 雅舍？ 这是我的古董店，这里的每件古董都承载了许多许多的故事，但他们都不会说话，所以也无法让人听到他们的心事。 年轻的老板推开陈旧的雕花木门，令苏婉洛感到异样的是店里并没有人，但他却没有锁门。像是知道他心底的疑问，年轻的老板站在略暗的铺内缓缓回过头，笑了笑： 别担心，我从来不锁门，不会有小偷赶来这里偷东西的。欢迎光临雅舍。 那男子的笑容融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，让苏婉洛怎么看都觉得非常诡异。 奇怪的古董店，神秘的老板。 苏婉洛吞了吞口水，并没有向后退，反而鬼使神差地抱进书包迈了进去。雅舍并没有外面看上去的那样小，反而像是一条细长的通道，黑黝黝的，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长。老板点燃门口处的两盏空灯，苏婉洛扫了一眼，吓得差点跳起来。 这两盏空灯怎么和历史书上的那个长信空灯那么像？是赝品吧？肯定是赝品吧？ 那个，我没钱的，如果是想卖我东西，我可买不起啊。 苏婉洛的嘴角抽了抽，警惕地说。老板闻言轻笑道， 我不卖你东西，我这里有件东西倒是很适合你，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了。 送？居然还有这等好事？先看看他能拿出什么东西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吧。 苏婉洛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，心想， 他在旁边的红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不一会儿老板便拿着一个盒子走了出来， 悠悠的昏黄色光线笼罩下，他手中雕刻着龙纹的盒子慢慢打开，明黄色的绸布上面躺着一条镶满宝石的手链。苏婉洛唰地站起来，瞪大了眼睛， 这太贵重了。 这条手链的第一任主人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一个宠妃，也就是那位玉容未尽芳香袭人的香妃。 苏婉洛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老板倒也不急，悠悠地说， 据说他本是新疆回部酋长霍吉湛之妻，回部叛乱，霍吉湛被清廷诛杀，将军赵惠将香妃生擒送与乾隆，但香妃心怀国破家亡情愿一死之志，始终不从乾隆。相传乾隆为讨美人欢心，搜集了七颗颜色迥异蕴含灵气的宝石，精心打造了这条手链送给他。这七颗宝石分别是蛋白石、青金石、托帕石、月光石、橄榄石、石榴石和黑曜石，传说戴上这条手链的人可以找回自己丢失的东西。 老板缓缓地讲述着，声音柔和动听。苏婉洛有些怀疑， 七颗，这上面有两颗宝石的地方空了， 没找到一样东西，其中一颗宝石便会消失。香妃第一个想要找回的是她丈夫霍吉湛的尸骨，而第二个想要找回的是她的故乡。于是她被太后赐死，终于魂归故里。她的愿望相继实现，所以相应的蛋白石和青金石都已经消失了，现在只剩下五颗宝石。 老板拿起这条手链放在手掌上，朝苏婉洛递了过去。 你不是丢了东西吗？戴上试试吧。 苏婉洛想， 知道卖古董的往往都会说的一口好故事，但没有想到还有这么离谱的故事。戴上一条手链就能找回丢失的东西，骗几岁的小孩子估计还有用，但我已经过了会相信神话的年纪了。可就算是骗人的，就算手链缺了两颗宝石，也不能否认这条手链是多么的漂亮。每颗宝石都有拇指大，细碎的宝石碎片作为点缀镶嵌四周，昏暗的灯光下仍然泛着夺目的光芒，仿佛天然就带着魔力。戴几天应该没关系吧？真的送给我吗？ 苏婉洛最后确认地问道。老板笑了笑， 是的，有一点请客人必须记住，这条手链戴上以后就不能摘下来，否则你找回的东西就会再次失去。 苏婉洛点了点头，把左手伸了过去。老板低下头，在少女纤细雪白的手腕上戴上手链，并细心地系上了锁扣。手腕上一阵沁心的冰凉。外面的雨彻底停了，晚霞满天，如火烧般的红艳。 2010年5月8日，星期六，多云转小雨。苏婉若是被楼上轰鸣的凿墙声吵醒的，看着雪白的天花板，脑袋里仿佛也有个小人在拼命地凿着。 装修扰民。 他无奈地伸手按了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，手腕上叮当作响，这才想起昨天莫名其妙有人送了他一条手链。他把左手伸到眼前，就着射进屋内的晨光，欣赏着手链上的各色宝石：橙黄雪梨色的托帕石，葡萄酒般紫红艳丽的石榴石，清脆如祖母绿的橄榄石，泛着银蓝光晕的乳白色月光石。 哎，怎么只剩四颗宝石了？ 苏婉若立刻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收拾了房间，却没有找到任何掉落的宝石。 我明明记得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手链上确实还有五颗宝石。难道真如古董店老板所说，每找回一个丢失的物品，就会消失一颗宝石？ 消失的是有着双彩虹眼的黑曜石，可阳台上晒着的书包里还是没有他那把丢失的雨伞。苏婉若心中刚刚升起的一丝希望又被浇灭了。 啊，果然是骗人的，居然把希望寄托于一条手链。还是再出门买一把雨伞还给他比较实在吧。 苏婉若抓了抓像鸟巢一样蓬乱的头发，穿过客厅，想要到厨房找点吃的的时候，却听到门外依稀有狗叫声传来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记得这幢公寓是禁止养狗的呀。 苏婉若疑惑地打开门，马上愣在原地，随后惊喜地高呼： 妈妈，可乐回来了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承载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阳光茶园》。 玉器，在普通人眼里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。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。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，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？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？又为什么忍痛割爱，分镶散玉呢？作为文学家和玉器鉴赏家，作者白描历时数十年，南下北上，亲历玉器市场，为您解析中国玉文化的奥秘。中午12点，纪实传奇，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，秘境，敬请收听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。 我是歌手陆更虚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

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最后30秒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花267元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，就送价值188元的紫砂羊针杯。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了再付款。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。